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UFO Network。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市三岁女童小灯泡命案，高等法院更一审今天仍然判处凶嫌王景玉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高等法院刑庭发言人王平下说明，更一审合议庭认定王景玉杀害小灯泡犯行事证明确，王景玉罹患思觉失调症，在犯案前缜密规划准备，犯案时又特意等候最佳时机，挑选幼小女童下手。犯案后还能向警察详细叙述犯案目的、过程、经过。合议庭参考台大医院、台北荣民总医院出具的精神鉴定意见，认为王景玉犯案的时候辨识能力以及控制能力没有丧失，与正常人相比也没有显著降低，不适用刑法第十九条，可以不罚或者是减轻其刑。合议庭认为本案起因于王景玉长期精神疾病引起幻听妄想，加上缺乏病识感，没有稳定接受治疗，如果经过适当治疗还有心理辅导，仍然可有相当程度改善，也能降低再犯可能性，没有判处极刑永远隔绝于社会的必要，所以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子还可上诉。2019新型冠状病毒持续出现确诊病例，卫福部机关署将武汉市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为第二级黄色警示之后，已经影响旅客出游意愿，部分出团湖北省行程的旅行社收到顾客询问退团资讯，旅行社因应武汉肺炎也开始要求地接旅行社备好口罩，每日发放，确实消毒打扫，避免安排与野生动物家禽还有家畜接触的行程。武汉肺炎去年底爆发，随着疫情快速蔓延，亚洲国家包括的日本、南韩、泰国也陆续都有确诊病例，不少旅行社纷纷收到了旅客询问退团资讯。雄狮旅游证实，的确是有预计前往湖北省的旅游旅客询问，也有客人取消了行程，后续影响还要观察。东南旅行社统计，目前大约一成旅客询问退团资讯，现在为黄色警示区，若是要求退费，必须要收取已经开票的实际费用。可乐旅游指出，旅客如有疑虑，可以协助转团或者是取消，要是开票，就得着收部分手续费用。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新竹县和花莲县都有疑似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提醒医疗院所，发布流行疫情或者是防治措施的讯息，将由中心统一对外公布。指挥中心发言人、机关署副署长庄仁祥指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已经列入了第五类法定传染病，各医疗院所一旦发现符合通报定义的病人就能通报，指挥中心也会马上检验检体，检验结果第一时间公布。另外，不少 LINE 群组已经开始疯传台湾有了确定病例，庄仁祥也呼吁民众接获来源不明或者是未经证实的疫情资讯，切勿随意散布还有转传，否则最高可以罚款300万。劳动部公告，台铁乘务人员可以继续适用缩短轮班间隔为8小时，这项劳基法例外弹性去年12月31号到期，台铁劳资双方因应实务运作同意可以继续适用，劳动部走完行政程序正式公告，台铁乘务人员可适用缩短轮班间隔为8小时，影响人数2350人。 劳基法二修新制上路，台铁乘务人员可适用劳基法例外弹性缩短轮班间隔八小时，当时也设下了落日期限，要求台铁禁用人力贴补缺口，好让轮班间隔维持在11小时。但是台铁去年12月提出了继续适用缩短轮班间隔需求，原因在于作业形态特殊，如果没有例外弹性，可能无法排班。劳动部鉴于台铁劳资双方都同意继续适用这项例外弹性，所以台铁乘务人员可以续用缩短轮班间隔为8小时。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16点，来到2386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0点，224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0点，跌幅1.3%，305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0点，跌幅1.36%，1096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76点，跌幅2.35%，28119点。新加坡现在下跌39点，指数3240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新年要开运，当然就开 Luxgen URX 去走春，越开越好运。 5+2超大弹性空间，精彩生活超展开。搭载 ADAS 安全驾驶辅助系统，一路都心安。 URX 全新上市，就换新79.8万起。 URX。 各位乡亲时代青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长林姿妙。这几年来乡亲甲姿妙徛做伙，予姿妙争取重大交通建设，甲完成真多民生福利。未来日子乡亲继续甲姿妙做伙来打拼，创造新的未来，拼出宜兰的好生活。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大发财，恭喜恭喜。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世界顶尖娱乐秀歌舞冰上，迈克波顿与历届奥运冠军动员百人同台竞演，打破小贾斯汀票房纪录，25周年亚洲唯一巡演，4月10日至12日极度开演，购票请洽 UDN 售票网。 心中有没有那个可爱有趣到让你永远难忘的情人呢？我是张涵雅，历经勾机送给一直在你身边的那个娘皮皮。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吴克群，时间等过谁。第四名魏如萱，陪着你。第三名宋念宇，默念你。第二名张若凡，如何忘记你。第一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清晨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海星空，温暖的路，飞越夜空，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动得开口，说不要我省了麻烦的 我就是彪彪彪彪彪彪，什么都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等一下，我在忙高中吧，不要问我天哪真假，不要问能不能摸下。转身就上个标卡机，三零在涂上电机，吃不到不吐不倒闭，立在全家三年级。不要跟我关心，我在哪里跟你比。不要再发薪水而已，过得像个底。不要淘宝下单牛皮光着 jewelry， 不要不行不可以，不要不行不可以。我就是彪彪彪彪彪彪彪，什么都彪彪彪彪彪彪彪，我就是彪彪彪彪彪彪彪，什么都彪彪彪彪彪彪彪，没得没有。 1月21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2:10。我是欧马哥， 我是玛丽。 让我们掌声欢迎广播女神斜线 TV Star 斜线尾牙女神来到现场。 今天121是我们的古亭管理员，古亭里长，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了。 啊，什么意思？叫什么？ 他的生日。 你说之前在九官鸟家族当中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好像绰号有点太多了，多到我现在有点不记得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古亭官腔王。 对啊，啊，古亭官腔王啊， 怎么会觉得想要叫里长伯啊？ 今天要祝官腔王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在我们电台改组换位置之后呢，他等于是我们的录音室守门人，也是整个电台以他的座位为中心，是一个。对，就像里长那个邻里办公室一样了， 就是所有事情都会先不关他的事，都会过去问他。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那里面呢，就有最多最多的零食啊、 零食、医疗用品、杂物区、泡茶的， 然后 喝的吃的、工作站，然后换鞋在那边换，找衣服、找围巾、找毛巾、找高周波、找低周波、找暖炉、找毯子，都在他那边找， 都交给他。 但他的座位也不过就是一小格。 是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当中最美的一语。哇， 海外音乐家他们是欢迎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情绪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3-6-9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 是荣浩吗？ 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你看看荣浩追流行追得多辛苦。 最厉害的普通人。 欸，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听众说卢英文现在有在 YouTube 上面。哦。 Yes。 真的假的？ 很好笑。 你说一样是 Ruby 吗 ？Ruby English Class， Very good。你如果很怀念他的这些，就是经典的 Very good，然后。之类的，哇，完全就是，我觉得你听到跟看到会起鸡皮疙瘩，会很感动。 是哦，你有看过了？ 我有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浮现在我的那个 YouTube 推荐里面。 嗯， 然后那天点了，很新哦，它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前刚更新的第一集。 嗯嗯。 但这个是有影像的九官鸟家族成员。 那九官鸟谁嘞？ 但那个九官鸟已经不是当年在飞碟九官鸟，就是下面就是会有一群飞碟老听众就问刚娜呢，然后谁谁谁呢，他们就在讲那些我们认识的九官鸟。可是 他现在九根鸟赞助成员应该是他经纪公司或他公司的人、哦、我猜啦，因为我不认识他公司的人、然后有三只九官鸟、那因为九官鸟就是不能回答嘛， 對， 但菜鸟刚进班级就是很爱跟老师回答，所以第一集老师就非常生气说不许回答，不能回答，不准讲话，然后就讲、哦、OK 啊，老师哦，那个老师就一直呈现生气的状态、那因为九官鸟家族成员会要介绍英文名字、但可能那三个同学都新取的一些、就啊，我们要录影了，赶快赶快，你叫马克、然后 Ruby 就说你叫就讲你本名、就说不是说好不讲本名的吗、因为他们都有戴墨镜、他说那我们这样戴墨镜有意义吗、就前面很好笑，然后他们我记得那一集第一集他们在教那个 Taylor Swift Shake It All、就是 它里面有像当年你听到他会讲那个歌词、然后会讲解这个意思、然后就会请本场念说 Shake It Up Shake It All、很有趣，非常有趣。 我本来以为是就是电台有一个专职人员开始把以前的经典音档要剪放上去这样子。 如果你要说，因为刚娜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她念 Ghana， 对啊， 然后念刚娜嘛， 对啊。 他那个程度的经典难再现，我必须要说真的，现在的人 他那个程度的经典只有刘家做得到。因为就是完全不会讲英文嘛， 就是完全不会、 啊、 那基本上就算就是他这一批新的九官鸟家族成员顶、多是有些台湾腔高雄腔嘉义腔的台式英文、但完全不是我们夜光奶奶跟 Ghana 他们望尘莫及。对未来我也充满期待，答应我时间就是现在，现在答应我要勇敢的去爱，但追你我愿意在你家楼下站一晚，陪你走一段，牵你手习惯了心中的小路，他脑子也会变迷乱，有机会是写书找到打动你的办法，在你面前犯傻对你死缠烂打，真心的无法作假，你也知道迟早把你吃掉，想成为你的依靠。2:17，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呢今天也算是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封关集。 哎呦，大家在问那明天呢， 其实就是在过年期间，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是会继续啦， 应该说整个飞碟的节目我们 都会继续 的， 是是是是，也欢迎你今天可以在封关的最后一天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0223639955 0223639955。身体的发抖，我的 I'm a running， 孤单的战士开始反击，句句响起，隐形的刺客完美 army， 冰刀刮发了风，从幻兽变成魔兽，完美 army， 跟节奏飞到最后，完美 army， 往天空绝不退后，完美 army， 跟节奏飞到最后，完美 army army。被生活逼迫每天装模装的，会不会是皇帝？有种理论叫破窗。杀两人放弃，快追着的疯狂，在追的城市到处撞击，我从事的疯狂在孤寂翻滚过的烂泥，到底 how to fight， 分不出谁好与坏，巴比伦他在崩坏，负面心情像崇拜，有多强势的神态，金钱花到处盛开，在巴掌地都直接硬着头皮 break 了。 I'm running， 孤单的战士开始反击，在黎明前的血迹响起，隐形的刺客完美 army，从幻兽变成魔兽，完美 army， 跟节奏飞到最后，完美 army， 往天空绝不退后，完美 army， 跟节奏飞到最后，完美 army army， 把爱恨情仇全部分开，混乱是棋子你不明白，怕失败了后不再 try， 掉进深渊淹没在人海。 让泪水升华，要是压根的人不说大话，的大爱享受着怒火在黑暗中 survive。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Hi， 你是？ 我是 Ruby。 哦 ，Ruby，Ruby 你好。 Hi， 我上礼拜有讲那个尾牙到 KTV 的事情。 嗯。 然后虽然没有钱，但是呢，我有拿到第一名。 什么叫第一名？ 就是我们20个人唱歌，然后我第一名。 是歌唱比赛吗？这是一个比赛吗？ 不是比赛，就是大家投票这样。 嗯，那就是比赛啊，投票投出第一名啊。 可是他们是后来才就是提议有投票给个红包这样。 啊， 对啊， 所以第一名有红包。 有，但是我的红包是1000，然后呢，我们有投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最佳的那个压赏，他有2000。 压赏是什么？ 鸭赏就是鸭赏吧，你可以吃的那个鸭赏。 不是啦，就是唱歌比较没有那么好听，可是有逗乐大家这种。 娱乐性最高的奖金比较高。 对，我有点难过，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就请他订饮料了。 天哪、啊，他也才拿2000就要订饮料？ 那其实就是没赚到钱吧？ 不会啦，我们今天公司人比较少，所以他还是有赚到。 你们公司有几个人？ 不到20个，然后今天大概来了大概10个吧。 10个人， 對， 十个人，一个人60-50这样子， 差不多。 OK。 然后那个后来有偷偷得知我家还是有红包， 为什么这么小声？ 是有人经过你的座位旁边是不是？ 对，因为管理部那个人刚刚正好经过我， 他应该觉得你上班的状态是怪怪的， 因为我现在躲在会议室。 那后来有红包，那 还没拿到，但是有得知是还不错的金额。 OK， 恭喜恭喜， 算是在离职前拿了一个好奖金这样。 啊，哦，离职前 哦，我听临时前， 没有， 我听临死前。 哇，你很可怕， 更可怕嘞。好， 没有没有，离职前这样就可以包红包了。 好的，恭喜你 ，Ruby。 好，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昨天呢，我在 YouTube 直播的时候，然后也是因为昨天就是虾皮尾牙嘛，然后当然就是回家就问一下卡蒂亚，就我的老婆，她抽的怎么样啊？ 我是满心期待在大奖说要抽中她的， 真的没有，没办法，好难过， 也不错了啦， 也不错是怎样？你知道她抽多少钱哦？ 6000啊？ 你怎么知道？ 中途就问他说：“哎、欸，有抽中吗？”因为6000是未公开名单嘛，自己去扫 QR code 看成绩。 对。不过听到一个更悲伤的，就是公司尾牙，然后抽中了，比如说抽中5马力5000块，然后就、哦，好棒好棒好棒，然后可是有些人没有抽中啊，然后老板说，好吧，人人有奖，安慰奖6000， 哪一间啊？ 我宁愿不要被抽中，哪有人抽中比安慰奖还少的？ 哎、欸，那真的是有被安慰到哎、欸，安慰奖是说真的哦， 安慰奖真的是哦， 大安慰 哦， 谢谢你，我真的被疗愈了， 对比被抽到还快乐， 我还不是那种遗憾哦，是谢谢， 被抽到不开心啊，那被抽到也需要安慰啦。0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 我是波远， 嘿、hey。 就是天气好，想说过年前就是尬聊一波。 好的，我们欢迎你。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说明就是你之后就要放假，所以先祝马克玛丽新年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没有其他的人，就是这样，啵啵。 好尬哦， 啵啵。 而且这根本不是尬聊，就是自顾自的讲完就挂掉。 我觉得很不错，很有效率啊。 哎、 欸， 你还 在 啊？ 我 也 还在啊。 吓我一跳、 怎么样？还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就是这样子，没事，啵 啵 啵 啵啵。 中全是转弯抱着你的画面，怎么天堂变成地狱，填不满我内心的空虚，让你双手环绕的身体，我明白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Nothing to say， 就一起掉入轮回，这感觉该怎么解，需要你陪，在每个孤独的夜，徘徊在空荡的房间，凌晨两点钟，没有你的体温，我的内心在躁动。 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是台北 Blue。 Hi Blue。 Hello， 我今天就是在忙交接。就是、 忙着交接吗？ 对。Oh. 然后明天最后一天半天要大扫除，然后就 明天就是半天要大扫除，然后 放假了， 就放假了。 耶、yeah. ！ 好，恭喜！ 对，然后公司也都是带得很好，我就拿到该拿的。 公司待你很好，拿到该拿的， 开心。 对，对，就是很华丽的转身，然后到新的公司去了。 哦，要转职啊？ 对。 好的，祝一切顺利、 嗯。好，谢谢。 再见， 拜拜。 新年快乐。嗨。 喂，嗨，马克、马蒂，我是爽爽猫。 你好，你好。 嗨，那个，今天听完那个星期二的那个马克信箱、哦，然后。他做了一件我很想做的事，就是大吹竹间，竹间真的很好吃哦。 火锅啊，是不是？ 对。 OK。 他的石头火锅，他石头汤底也很好喝。 火锅汤还是不要喝太多啦。 对，可是还是可以喝一下下，但是不要喝太多，但是还是要喝。 你都喝一碗吗？ 嗯。 一碗之后就不会再喝第二碗了。 我是觉得 如果大碗， 我觉得你听起来是有点在跟我，我的碗是你知道火锅店它那种小碗，就是很小的一个碗哦。 哦，对，我会喝一大碗。 好的，小爽猫，新年快乐，Leo！ 新年快乐， 拜 拜。 这几个月呢，我迷上了一个人去前都吃火锅、 哦， 然后坐在吧台。 你说古亭这边 啊？没有，就我家附近的，哦、就到，因为我家附近蛮多前都的，我就经过来就觉得，而且人想吃火锅，我就进去吃。然后因为一个人在吧台很容易就有位置，人家都不用等。然后我就会观察，就是 人来人往， 然后大家都爱吃什么。然后前都它有分 A、B 餐 哦， 然后好像是什么 B。B 的选项是你的菜盘减少，肉量增多。 是， 我原本一直以为选那个人没有很多，想说现在人还是会比较重均衡的养生，该吃菜才叫吃菜。我跟你说， 我之前去，甚至如果有些店家可以就是不要菜盘，直接换肉，会直接不要菜盘，我根本不需要菜盘啊！菜盘对我来说就是垃圾。 真的假的？ 对啊。就之前啦，之前就是现在就觉得说，哦，其实肉不用吃太多，这是现在才觉得说，哦，我可以完全只吃菜盘不用肉。 真的八成以上走进来直接说 B 餐 B 餐 B 餐， 对啊， 点最多的是大众牛。 嗯嗯， 就是干嘛？你现在瞧不起我观察是不是？你都觉得就是 不是因为人，我不知道，就是人类就是对牛肉有种痴迷耶。 对， 就是真的是痴迷，然后大家就是看到那些照生生的肉，就会觉得哇，就是 兴奋， 对，就会唾液就会分泌出来，很恐怖哎。 然后真的普遍大家拿那个酱料啊， 嗯， 都不是用碟子， 哦，狂拿 是 用 碗，然后那个碗还会超越那个碗那一盆山，我都不想说奇怪啊，你这个各个肉你要怎么把它插进那个碗里沾那个酱料，我就是觉得很神秘哎。我觉得观察大家吃火锅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是孤单一个，至少我陪你失败，就算你已经不主动选择离开，不需要再隐藏，也不必再忍耐，想哭就哭吧，眼泪我全都买单。 有些人呢，在 APP 上面有人说，就是肉会给人感觉比较划算，他自己有说，但其实没有。 如果是以这种 CP 值考量去吃火锅的话，那这样台风过后你会要求两盘菜盘吗？ 啊， 有道理嘛。 但我发现就在前都吃卤肉饭的人蛮少的。 哦，是哦。 嗯， 我就是会傻傻吃卤肉饭。 我也是，因为从头到尾，从我进去到离开，大概只有除了我要带，只有两个人点卤肉饭。 嗯。大家都 前都卤肉饭很好吃哎。自己才是带领自体的牧人，汲汲营营，名利是把双面刃，寻寻觅觅， 只为求得一个吻。还有那种吃到饱的店的时候，有些人是坚决不吃白 饭、嗯、 他觉得哼，我才不会让你们店家赚到呢， 吃豆皮傻子， 店家才会想说哼，我就看你能吃多少，他们就有差你那一点。就算你已经无处的选择离开，不需要再隐藏，也不必再忍耐，想哭就哭吧，但是我之前有去吃过一家在新店的三明路上， 怎样？ 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YouTube 上面，就是啾啾鞋有做一集，就是那个牛肉为什么会是那个颜色？ 我不想知道了。 我觉得他都有打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化学的东西进去，让它可以保持那个颜色。 其实你看肉，你会真的觉得那个是很那个，就是 那个后来 一时爽快的肉啊。 那个后来看起来颜色变得就是太粉红了，是这样。我在吃芭比娃娃的那个衣服，是不是太恐怖了啦？放在那边放那么久，都还是那个颜色，就是不对吧？选择离开，不需要再隐藏，也不必再忍耐，想哭就哭吧，眼泪我全都买单。你不是孤单一个，至少我陪你失败，眼泪我全都买单。 待てね。2020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暌违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隽永洛城，2913-1333。 拜年，赖来赖去，吃来吃去，就是你不来，我不去。哎， 新年来， 你不仅人来，你还带新年来。 贴图拜年，不如贴心见面。 新年来。 家好，恭喜发财！我是财神祖庙北港武德宫主理委员林安乐。过年行春，爱会记来北港武德宫参拜武财公。除了求财运、保财库，阁有180,000包的钱宝要送给大家哦。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气满满，财源广进。 卓元最新专辑《Five A.M.》全球同步发行。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 生日将近，是放不下，还是舍不得放下？田馥甄，生日，和乐音乐。 我是娃娃魏如萱。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Ginerly 五四三。 哥哥妹妹有意思，封关前一聊0223639955， 你可以当条快鱼。 真的是没有股市就觉得生活变得轻松许多啊！ 你要当快鱼才打得进来哦。 哎，真的，现在满线。你好， 你好， 嗨，你是？ 我看哪里好？是蓝凤凰。 嗨，蓝凤凰，红凤凰， 蓝凤凰， 蓝凤凰。 玛丽，我要送你去人保那条裙子，好漂亮哦，主持尾牙的那个。 哦，你喜欢那个红色洋装哦？ 不是，有一个很缤五颜六色的上衣跟金色的裙子。 哦，你说昨天虾皮那一套？ 哦，对对对对，超美的。 谢谢你。 有眼光， 有眼光，感谢感谢服装师有眼光，他帮我借的。 你所有的三个字都可以这样讲吗？ 死死。 那等一下，只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只要有三个字的，你都要尽量用三个字回答，然后用三就是要用音调讲，好吗？ 拜拜， 拜拜， 就只有两个字， 马上结束， 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祝你们新年大发财， 你也是。 快乐复制， 不觉消失。 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嗨，马克你好，我是 Carol。 嗨 ，Carol。 今年是我第一个出社会以来没有工作的过年，有点紧张，但有点期待明年的工作。 所以目前是刚好是没有工作。 对。 但明年已经有工作了。 还没哦。 哦，还要找就对了。 就是不停的过年，不知道过到什么时候。 对，有点紧张。 所以你今年紧张跟害怕是担心被什么家人长辈问说，哎，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找怎么样这种？ 不会啦，因为没有人可以问到我，我就躲起来。 哦， 所以你紧张是不知道年后找工作顺不顺利？ 没错，因为我已经找一阵子了。 那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嗯，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吧。 老本行是？ 做纺织服装的行业， 纺织服装，好的，希望你如愿以偿。 好的，谢谢你们， 拜 拜 拜 拜拜拜。 得偿所望， 我刚刚有多压抑，我不要唱。 我得偿所望，嗨， 哎，喂喂，是我吗？ 是啊， 哎，马克玛丽你好，我是一毛， 一毛， 对， 那个我在那个点点点看到你们要去滑雪啊， 嗯嗯嗯， 然后我想要就是告诫你们，就是我朋友现在正在日本， 哦， 然后他摔伤腿了，今天才要回台湾。 为什么都要跟我们讲这种很悲伤的消息呢？ 不可能，我们滑那种简单步道不可能，我们你走健康步道会摔断腿，我不相信。 对，他其实不是新手，但他就是人都会有意外。 没有， 然后 没有，你要想象我们是在一个宝宝爬行大赛的步道， 啊， 我们就是一群刚会走的宝宝们。哎哎哎哎哎！ 不是，我们是关心你们，啊，就是我怕你们有个闪失。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而且他会小心的。 他后来受伤之后，他整天都只能待在那个温泉旅馆，也不能泡温泉，因为他脚骨折。 哦。 然后现在打石膏。 那请问他的保险？ 然后那段时间，哦，保险有有有， 嗯。 然后那段时间他有写，应该有写信到马信，可是我觉得会来不及念出来。 是是。 所以要在你们出发前就要跟你们说，就请你们千万要小心。 好的。 好，祝他早日康复。 好哦，我会跟他说。 拜。 嗯，谢谢你们，拜 拜。 0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 ，Hello， 有你是， 我是好久不见的 Ace， 你好， 嗨 ，Hello，Hello， 嗯，先跟你们说新年快乐， 嗨，新年快乐哦， 对，那个我有个小小的烦恼， 请说， 就是红包的问题， 嗯， 对。我有个干妈，然后从小她都会包红包给我。 嗯， 对，然后就是我在犹豫到底，就是现在我到底要不要包给她。然后因为就是反正大人的他们之间关系的原因，所以现在有点疏远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刻意，然后。会不会好像去稍微插手了大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感觉？ 那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老人们都只会为一些无聊的事情吵架，啊， 多无聊嘛！我想听一下多无聊。 政治吗？ 哦，不是政治，不是政治。对，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里面所有的详细状况啊，但只知道说他们就有点。疏远了， 但他们疏远，可是关系有交恶吗？ 没有到交恶， 就只是没那么常往来就对了。 对，好像有一点故意那个互相闪一下这样子的感觉。 哦， 我会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出发点啊，你想不想包这个红包给你干妈嘛？ 就不用想其他人的事情嘛， 就是你想不想？ 对，是你想 不想，反正就不用管说大人会不会想些有的没的这样子。 嗯，我是不太会管。 哦，我知道你已经想要下一步，想说你交了红包给你的干妈，你干妈又想说，嗯，这样是不是代表你的爸妈派他儿子来送这个红包，代表已经他们向我示好了，我是不是也可以伸出另外一只橄榄枝呢？就你想的是这个？ 当然，如果好的方面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不好会是怎样？ 就是你妈会说你干嘛包给他？ 我妈应该是不会这样，就是有点那种好像。 那你告诉我不好的方面是怎样？有人送你钱有什么不好的方面？ 就是，啊，没有没有，我刚想到的不好的方面是指说，我好像在中间要拉拢一下两边的感觉。 可这不是你的幻想吗？ 好的方面就是这样子啊。 啊，你说不好的方面是你送钱是你在拉拢他们的感觉。 对。 啊， 就是这件事一体两面嘛，一个正一个反。 你送了吗？ 还没。 啊，对啦。 嗯， 你也没有要拉拢，你送了以后再说吧，你。 OK。 对啊，想太多，想太多，想说就是想送就送。她是你干妈，你觉得她以前对你很好的话，你现在有能力， 你 就 感恩， 感恩就对。 OK。 就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你不需要多想那么多啊。它就是一个 开心，我找不到任何不好的地方 啊。 嗯，好， 嗯 ，OK， 两位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喽， 拜 拜。今年也会包红包给太座吗？ 哦。欸，你不讲，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件事。好， 我就是怕你被盯。我在这边提醒你，也公开提醒所有曾经在以前要求过你包红包给他的太太们，今年太太们。也在期待哦。 OK。 11:44。 怎么样？你要跟大家分享在 IG 看到就是笑死你的那个贴图吗？ 那个真的很好笑哎、欸，那个 后劲很强、啊。 那个插画家就画两张图， 是 第一张图就是长辈在那说：“哎、欸、哎、欸，拿红包钱要说吉祥话。” 就是阿公啦，阿公可能会觉得说：“哦，就是我要发红包了，但我要先听到吉祥话， 鼠年的吉祥话。 对你讲一个，我就发给你一个这样子。” 下一张就是孙子在阿公的耳边说。 去数。 哦，真的是很喜欢他哎。 你是阿公，你听到了该作何感想？ 你讲什么？ 去死！ 鼠年的吉祥话呢，可能就会跟比如说鼠东西的鼠合在一起、嗯、然后比如说属于你的鼠合在一起、嗯、所以就可能大家喜欢 鼠一鼠二 哦，发财啊， 钞票数不完， 对，什么数钱数到手软啊， 金鼠年属于你 啊、哦、就之类的，就这些吉祥话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咯。有情人终成眷属 哦，接下来情人节大家要讲的啦。哦，那提醒你，除了要准备过年红包，也要准备情人节礼物哦。 哦，情人节礼物、嗯、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二月份的时候， 嗯，好、 哦、，get 有点慢， 有点这个太新了，这好新哦。I'll be rolling like the stone jet, set a jet lagger. We ain't messing with no maggots, messing with the baddest chicks in the club. Honey, what's up?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the baddest of them all? Yeah, it's gotta be the apple, I'm the Mac Daddy, y'all haters better step back. Ladies, download your app. I'm the party application, rocking just like that.International Big Mega Radio Smasher. Cause I'm having a good time with you. I'm telling you,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胡牌啦！ 你胡牌！ 怎么做梦都在三缺一？ 因为过年明星三缺一，能抽百万旅游金，加码天天抽钻石，周周抽 iPhone。 过年玩什么？明星三缺一，等你来加一。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苏庆华教授，研究真菌及微生物超过40年，明白最好的食品来自于天然少添加，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拥护健康。 森元气国际专利认证，帮您补充体力与元气，快上品育方官网与门市预购0800-000-262。 炫技美型歌姬 Shiny 李杰飞再推荐超实力说唱创作 Like Star，实体数位专辑全面上架，被我赶走就得一丝不苟， 直到永垂不朽。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乐音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真够水，要归给谁的你的主笔，给我大花主笔，因在我有感觉，所以我会点演技，偏偏你甲我拄着差一步，你搁丢地。伊这款囡仔个性，我强强要对你大情字，你的共鸣实在足古锥。我知影你若当着我，你就会假作弊。我会随清清采采，拄拄好就撒着你。听人讲有可能是顶世人的缘分，孤孤地无人甘愿。谁孤孤看戏，无辜负的冷气，无用心的歹气，咱青春莫叹气，莫放伊过去。爱就爱有勇气，莫等到吃饱哩，当天那冷气气，两个人牵手嘛真 happy。你演马戏。高气高气，讲你古锥，纯情也秘密。我知影你若当着我，你就会假作弊。我会随清清采采，拄拄好就撒着你。遐人讲有可能是顶世人的缘分，孤孤单无人甘愿，是孤孤看戏。 张涵雅的新歌叫做《你真古锥》。 你真古锥。 2:55，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的《When I Nod》。当我点头，在下一个小时是你点头的时间，就是青春之歌的时候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点播你的青春情事、青春故事，以及那一首青春歌曲。 Can feel your blood rush, oh my god, get steady. You can feel your palms sweat, oh my god, get ready. When I nod, the whole world nods, and when we bob our heads up and down. When I nod, the whole world nods, and when we bob our heads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What the?Business men, suits, and then ties, cubicle kin in a corporate paradise. But when you press play, you can make your day a very extraordinary day. The world is such a very boring place. Where is the magic? Where is the fun? Well, come on, let me show you, my friends. Just put on your headphones, watch it has begun. You can feel your blood rush, oh my god, you're steady. You can feel your palms sweat, oh my god, get ready. 小时候过年总要去慈幼宫走春沾喜气，放学了在新庄国中旁榕树下的豆花摊吃好料，多年后回到永鼎地精，有中正大道的繁华迎接我，让美味和人情味永远陪在身边。中正路新庄捷运站旁51-108坪，永鼎地精0289935588，信义代销。 爸，你带回来的成云保全连结礼盒好香好好吃哦。 这可是成云保全过年才有的沐月雅致礼盒哦，里头包含了6款经典热销产品，玉丹波、蛋黄酥、桃山香柚、绿香绿豆、柴烧桂圆酥、原味凤梨酥，绝对是过年不能错过的好滋味。 现在订购春节礼盒还有85折优惠耶， 年节送礼就选传祥五代的在地老味道，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成云保全。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浩， 我是秦昊，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是否亲》。 看了浮世绘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原是真情。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卫福部疾管署下午公布，截至昨天国内通报八名疑似个案，其中五名排除，一名流感及新型冠状病毒二次采检阴性，另有两名检验中，目前没有确诊个案。疾管署呼吁民众自武汉市或者是邻近地区返国14天内，如果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应该拨打1922，依照指示就医，并且如实告知旅游史和接触史。要是没有据实通报，可依传染病法罚款10000到15000。疾管署也依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通报，目前中国大陆确诊219例个案，武汉市占了198例，其中15例为医护人员，所有病患中35例重症，9例病危，4例死亡，25例出院。此外，广东省也有14例，北京市5例，上海市2例，个案都在当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邻近国家确诊个案4例，包括泰国2例，日本和南韩各1例，都是中国籍，也都有武汉市的旅游史。疾管署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研判病毒具有人传人风险，指挥中心预定明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因应措施。国内卫生医疗单位全力应战武汉肺炎疫情的同时，疾管署今天提醒，国内流感疫情还在高峰，上周新增9人死亡，年龄介于40岁到79岁，全都感染了 A 型流感 H1N1 病毒，上周重症93例。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国内新增2例肠病毒并发重症个案，北部1岁女童和新生女婴，其中出生3天的女婴确诊了一颗病毒6型并发重症，住院2周过世，1岁女童目前症况稳定。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视察台铁春节疏运准备情况，宣布核定台铁生活津贴，台铁员工可以比照公务员结婚生育补助2个月薪水，丧葬采台铁局薪额表中间值计算定额发给，最快2月1号开始实施。台铁部分员工具有公务员资格，但是碍于采资位制无法享有军公教福利，现在是由职福会给予生活津贴，包括了结婚补助2000，生育一胎2000，子女教育每年2000，没有丧葬补助。台铁去年5月底向交通部争取，希望全体同仁比照军公教生活津贴。苏贞昌今天宣布，生活津贴已经核定，最快2月1号开始，台铁员工可以享有与现行军公教人员相同的福利。子女教育以公立学校级别定额发给，国中小补助500，高中职最多补助18900元，大学最多补助35800元，结婚生育补助2个月薪水，丧葬采台铁局薪额表中间值计算定额发给。高雄市观光局前任局长潘恒旭力推的每月观光代言人，观光局这个月开始取消，改推月月有精彩，希望能够持续，不要变成一次性活动。潘恒旭去年初每月找来观光代言人，希望带动高雄市观光，但是今年开始始终没有听闻一月观光代言人是谁。媒体今天询问观光局长邱俊龙，他证实观光代言人本月开始取消，主要是观光局要去协调代言人的时间，加上无偿付出，代言人到高雄市可能只有1-2天，效果有限，所以现在转换一个方向，改为月月有精彩的活动，已经规划到了3月，1月爱河灯会，2月宋江镇，3月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品牌城市野餐，希望活动可以持续。媒体追问，等于是用活动取代代言人，邱俊龙回答对，同时也会寻求企业合作，就像新北耶诞城就是很好的城市品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18点，成为2386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2点，跌幅1.01%，来到223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3点，跌幅1.4%，305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63点，跌幅1.47%，109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93点，跌幅2.41%，2810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8点，跌幅1.18%，最新指数3241点。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台南以北、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 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年节走春送礼，要填满福气，更要装满心意。 日方真传翠鱼精，年节送礼最合适。 经典年菜北极白米鸡，全家围炉必备。 现在全馆购物满额3000元，再享好礼赠送。 真空脆熬的顶级龙虾高汤，更多围炉食材免费送给你，买越多送越多。加菜加感情，更加心意。 快上日方真传官网或拨0638422277。 Go Unique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就会行，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街鉴赏 Suzuki。 追寻未知的宿命，拳王97宿命对决，经典机台登场， Combo 连爆霸气 KO， 劳力士大放送，立即下载金好运娱乐城。 你知道桃园美食新地标，600袋文具，100袋餐馆，道地德国猪脚，意大利餐点，下午茶餐酒，周末夜还有 live show 驻唱。龟山工业区，桃园市桃园区大成路2号，100袋餐馆，定位专线03-361-3020。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是要青春之歌的时间啦。 你的青春有什么样的歌曲，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02-2363-9955，2363-9955，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同时告诉我们你的青春故事。 欧巴的青春之歌， 你的故事，你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天天年轻吧。好想刷牙， 真的，我刚吃橘子，现在卡在我牙缝，很不快乐。 02-2363-9955。 清晨的节奏响起，向世界说声早安，青春洋溢，神采奕奕，为生活加把劲，笑容也是出活力，今天有个特殊意义，多盼望天天一起，你的好多么熟悉，大声祝你天天年轻，喜悦的心情满 生活，充满创意，让你自己天天年轻。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都欢迎你收听让你年轻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 喂， 嗨， 你是 怎么称呼？ 维尼。 小熊维尼。 嗯， 小熊维尼，你的青春之歌是 都会人的黄色月光。 黄色月亮。 对 哦。小熊维尼，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没有故事，是因为以前我有买过苏慧伦专辑。 哼， 对，但是后来在跨年晚会上看到他又在唱歌的时候，就想要把他以前歌全部听一遍。 嗯， 对，还是觉得以前的歌真的比较好听。 嗯， 你现在几岁啊，小熊维尼？ 37。 嗯，让我想起了一个当时苏慧伦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我的高中同学也是很痴迷这首歌。 嗯，这首歌超好听的，而且旋律还蛮不知道啊，就是很朗朗上口，一听就觉得哎， 中， 不会记忆不会断掉啦。 好的， 就知道说哎，这首歌就是苏慧伦唱的。 嗯，好的，谢谢小熊维尼， 拜 拜 拜 拜。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那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会带你回到当初的那些好日子，或是悲伤的日子。 年前的最后一次回忆专线。 你好， 喂，你是谁啊？ 我是小米。 嗨，小米。 你好。 嗨。 你的青春之歌是？ 这是光良的《天使》，是不是有这首歌啊？ 是，是的。你怀疑啊？ 有点久了嘛。 所以，《天使》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呢，那时候有一个人，然后呢给了我这首歌，然后带给我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恋。 哎呦， 然后呢，对，然后伤了我很深，但是也过去了，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想到那个人。对， 所以你们交往有交往吗？ 有欸，九个月。 那他怎么伤你的呢？ 就是他就是一个骗子嘛。对，对啊。 你说劈腿的骗子还是骗你户头的骗子？ 嗯， 人财两失的骗子， 太可怕了。 那时候的也没有钱，所以就是人失了也没有财嘛。对啊，对对对。 但一切都过去了。 对啊，过去了，因为好小的时候。对，就是这首歌让我想到这个人。 待会为你送上你的青春之歌喽。 拜 拜。 我竟然连天使都找不到。 是天使吗？ 你在想什么童话是不是？ 对啊，我没有印象光良有天使哎，还是因为我被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洗脑太深了。 在光良品冠无印良品时期，的确有一首天使的歌 哦。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一颗时钟的心，今晚其实特别需要被好好照顾。 Hello， 你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 我叫罐头。 罐头，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周华健的《朋友》。 朋友一怎么会？朋友什么？不是怎么会有？朋友是什么故事呢？ 因为我们国中毕业典礼，然后同学他我们是应届毕业生，然后他上台表演。但是我们国中毕业典礼不是在学校里面办，是在附近的体育馆。 哼， 然后那音响就是也没有什么监听耳机吧。 哼， 然后那个音响它上来就根本听不到 自己的声音。 对，然后歌已经播完了， 他还没 开始唱，他已经唱完了，然后歌还没有完呢。 所以他完全从到尾都没有在同步。 对，就超尴尬的。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试一次，当你跟周华健没有同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对啊， 对啊， 全校超，就是他唱完的时候全校就大笑。 你应该不是你朋友吧？ 不是， 不是，突然变很低，不是。 好的， 好的，罐头，谢谢你哦。 谢谢，拜 拜。 拜拜。 真的，在毕业季的时候，就是这几首歌轮来轮去，我不知道现在的毕业季还会放些 什么。 对，在唱些什么歌，我很好奇耶。 所以， 但现在可能也没有国中生、高中生在听我们节目，或者小学生在听我们节目，我们不知道你们现在的 真实状况、 真实毕业歌是什么。如果有国高中老师有听，不，但现在他们也放寒假中，是吧？没有办法确认音质的天使， 所以现在是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的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光良的品冠 ，OK。 你的青春之歌。 光良在我右后方干嘛？你干嘛？你在前面好不好？什么啦？如果当时现在给我戴那种 耳，对，如果你是戴耳罩式耳机的话， 光良是躲在我后面右后方、欸， 右后方唱歌。 我痒。 这是一个 ASMR 的节目吗？ 是世界的最后一日，漫天飘落的大雨，是不是放弃了我们的天使？ 只要你们两个都不肯过来，是不是？你们两个给我站右边，怎样？左边没有位置吗？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嗨，上线喽。 Hello， 久违了。 哦，嗨歌赛没有久违啊，你很常打电话进来啊。 我说，我终于感觉到拨云见日的感觉了。 你说 拨云见日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这边哦，最近干扰很强。 哦，现在都听得到了是不是？ 那、我在要边讲话边移动位置啊。 OK， 我想点一首那个以前20年前滚石有两个高手，女的就是黄韵玲，然后男的就是季红人。我想点季红人的《亚热带》。 亚热带， 对对。 那《亚热带》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很棒的， 很棒。 对， 你不能这样子啦！ 每首歌都很棒啊，每首歌对 对,、啊、 对不一样的人都有不一样的那个很棒的感觉。我们想要知道多棒， 对 你有什么多棒？ 对哦，那时候以前现在有助学贷款，对不对？对，以前没有助学贷款，我们成绩普普的人就办舞会啊， 哈哈哈。 对，就靠这个也要贷 哦，赚钱就对了， 对对对， 了解。 好，谢谢你啊， 拜。 学生哪懂酒啊， 一生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 让我们一生一起走，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有你有我。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 嗨，你是谁？ 是的。 喂， 你是？ 哎、欸，你好，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史瑞克， 是的。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四分位的《起来》。 起来，这是你什么时候的青春故事呢？ 这个是我国中的故事。 嗯， 但是我要讲这个渊源，是因为现在刚好公司在大扫除，然后刚刚。1点半，因为我们午休到1点半 啊， 啊，结果我同事1点半还在睡，啊，我在忙我的事情，然后45分回来，哎、欸，还在睡，这时候想到就是四分位的起来， 你想叫他起来， 想叫他起来，可是前辈又不好意思，那个 哦， 打扰 不好意思，对吧、啊？然后这个四分位的起来，算是我国中那时候还没有玩乐团，但是听到四分位。的歌，那时候像角头音乐发行的嘛，对吧、啊？那时候还是盗版的，然后听到哇，好好听，就是对，就是两个渊源的故事啦。 所以 你 后来有玩团哦？ 有啊，后来玩团啊，就高中吧，高中时期，然后大学也有玩一阵。 那你那一团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叫做马戏团。 马戏团， 对。 好， 大家好，我们是 马戏团。哦，你们 tempo 比较慢哎。 好，好，对对。是啊，就是青春的哇，想想也毕业快十几年以上喽。 嗯，那但你的前辈现在已经起来了。 我前辈哦， 他去忙他的事情啊，大概两点多吧。 嗯， 好爽，薪水小偷。 哈，哈，希望你们扫除扫得快乐。 好，谢谢， 拜拜， 新年快乐哦。先这样，拜拜。 间谍放送，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暌违五年正式回归，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You turn me down and now it's showing. And someone wants to replace us. Like it was easy, made me think I deserved it. In the thick of healing, 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强势收录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歌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后，流行天后席琳娜绝无仅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华冰室百万影星，尊荣优势专属于您。中华冰室八面威风，好评再续。2018-2019年是全车系。2019-2019年是精选车款，享8.88%现金折扣，年前最后加码，购买2019-2019年是指定车款即赠刮刮卡，人人有奖，最高奖额10万元。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老婆大人，我的维纳斯。 你呀、啊，怎么换了桑马克隔热纸，嘴就变这么甜？ 多亏有桑马克隔热纸，采用节能光谱科技，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让我的老婆美丽动人。 年初换新车，指明桑马克隔热纸，详情请洽全省经销商。 换条毛巾好过年，5秒吸水，浓浓金舒棉最干净毛巾，浴巾。7-Eleven 任选第二件5折 ，NONNO 浓浓。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长林芝庙。这一年，各位乡亲跟芝庙站在一起，跟芝庙争取重大的交通建设，完成很多民生的福利。未来的日子里面，请大家继续跟芝庙共同的努力，创造新的未来，拼出宜兰的好生活。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纪宜林。 下午的3:29，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纪宏仁的《亚热带》，收录在他的专辑叫做《午夜电话》当中。我是跳舞的舞哦， 哇哦！ 以前青春点点，我们也都是每天午夜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呢。 视线里，撒撒可爱，撒撒可爱，耶！ 02-2363-9955。嗨，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 V 怪客。 V 怪客，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李玟的《忧伤天》。 忧伤天。 天使。 忧伤天使。 粤语。 这首有什么故事吗？ 这因为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然后后来我们高中同校可是不同班，然后某一天就耳闻他得了一种怪病，他走路非常的慢，可能一公尺他可能要走快一分钟，然后他有时候下课打完球，他走路回家就会发现，而下课可能已经一小时了，他可能才离开学校大概50公尺而已。然后，对，他真的走很慢，然后那个病也都医生都找不出原因了。然后只要我下课有遇到他，我都会陪他走。然后他还要坐公车，所以我都会陪他，我帮他拿书包拿东西，然后陪他就是非常像乌龟一样慢的速度陪他走，大概走了2个小时到公车站， 哇！ 然后等他上公车站， 只要 我下次叫他，都会陪他走。 他要走2个小时到公车站， 才能在学校外面，就是学校外面那个公车站。 可能如果以正常的速度，可能15分钟会走得到，他大概要走快2小时。 天哪！ 那 然后他后来又。可能到高三还是他就好了， 突然就好了。 听说好像有找老师还是什么的， 老师？ 你说做法那种啊？ 对， 驱魔？ 哈， 科学找不出原因了。他大概持续的可能有快一学期是这个要在上课， 但是他走不快是因为他的肌肉吗？还是 他是好像肚子好像会痛，还是反正就内脏之类的？ 所以那个疼痛让他就是必须要很缓慢的移动， 他可能跨一小步他就必须站在那边休息可能一分钟， 他还坚持上学，我觉得他超强的。 Respect。 那时候我觉得他就像一个玻璃娃娃一样，就是会想要守护他，然后陪他走，陪他聊天，然后帮他拿东西，然后他在疼痛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 等他 舒服一点，然后再陪他走这样。 天哪，你好棒哦 ！V 怪客 ，You are awesome。 可是我跟那个没有任何 交集。 对。 但是就是你非常记得你人生当中有一个学期陪伴了这样一个同学。 对。 他一定也记得你。 应该吧，应该记得。然后很多人就说：“你跟那个是不是在一起？”没有，因为我就是想要。 哦，她是女生啊。 她是一个女的，然后毕竟是同国中就是同班，然后只是高中 不同班， 上高中在不同班这样。遇到的话，我一定都会陪她走。所以那首歌就让我觉得她很像玻璃娃娃，我就想要守护她， 是个忧伤天使。 对， 好，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不知为何，知道性别以后。突然 respect 又减少一些， 为什么？ 因为 app 上面很多人跟我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因为 V 怪客刚刚在讲的时候，他的确都是一个很 gender neutral， 就是一个很中性的方式在讲，所以我直觉想到都是男生，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就是我们都跟男生混在一起，所以就是陪一个男生这样子。后来是个女生啊， 起来，我是你觉得美，记得我在末日来临之前， 真的很认真的觉得这些乐团啊，这些写歌的人啊，不要再用末日去 sell 你们的歌了，好不好？有些无知的群众，他们是当真的。你想要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去听上个礼拜的马克信箱20W03。 感觉全身在颤抖，无法用心对齐你我的脚步，太多太快来不及去接受，太多太远太过分之 四分卫的起来，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有被一种水果拿来当作广告歌，而现在的确真的是下午三点哦。 嗯哼哼哼， 让你自己起来吧，充满一天的活力吧。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玛丽。 嗨，你是？ 我是勇者。 啊？ 勇者。 Andrew，Andrew，Andrew。 Andrew， 你好。 那我的青春之歌是《手牵手》。 青春之歌是《手牵手》啊？ 对啊，那是高中时候的歌了。 哇，真的是听不太懂。 对啊，你在水里吗？你是阿夸妹吗？ 对对对。 你是现在你是阿夸妹？ 这样听得到吗？ 好很多嘛！ 你 一开始就这样子就好了啊。 抱歉，我耳机应该挂了。 呐， 抱歉抱歉。 所以你说《手牵手》的故事是怎样？ 那是我高中时候的歌了。 嗯， 所以那时候高中同学就会，大家就会分一分歌词啊，然后就是在那边， 你是王力宏，你是张惠妹，你是陶喆， 对对对， 你是动力火车， 对啊对啊对啊， 你是动力火车的严志玲，你是动力火车的刘秋星。 那你当时扮谁？你记得吗？ 我张宇啊， 蔡依林哦，你是张宇， 张宇蔡依林。然后还要负责那个后面陶喆不是会很多即兴 R&B， 阿美牵着我的手哦哦哦哦哦，那一种要抓对那个 timing， 对对对对对对， 我 就一群人很嗨，哎没有，还再加上最近的那个疫情啊，希望大家 哦 不要忘记，真的太恐怖了， 这个 没错没错，是 的 是的， 对吧？就是需要大家手牵手一起。防疫， 我们要有警戒心， 一起守护台湾。 对、啊、对、啊嗯、真的希望可以再把这个台湾守住啊。 嗯嗯、啊、好的， 谢谢喽， 我们可以做到的， 拜拜， 谢谢你们， 拜 拜。 拜拜，分手一句话不应多费神，为何又会于心不忍？我也许只不过某一个随时愿意关心你的女人，让你不开心便会行近，当你开心会扑向别人，我也许不应再心祈求共你今生再有缘分，就算不相守，就算遗憾，只有一个人，随便就是兴奋。 在 App 上面的 Vivi 说，社会真的很需要像刚刚的 V 怪客愿意协助弱势者， 嗯， 不论性别是男生是女生或是其他各式各样的多元性别，是非常值得赞许跟鼓励的。 嗯， 菲菲要给 V 怪客100分。这一首忧伤天使也是 V 怪客所点的。 但是我像个忧伤天使，目光永远伤感，若你有了我的爱，你懂得珍惜你一刻贪心，分手一句话不应多费神，为何又会如心不忍？我也许只不过某一个随时愿意关心你的女人，让你不开心便会行近，开心会扑向别人，我也许不应再三的等，祈求共你今生再有缘分，就算多伤心，就算遗憾，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随便走失兴奋， 随便走失幸福。我要跟毛一起， 我也只不过是某一个。 有你不开心， 愿你不开心。 你开心我何必呢？有缘发什么？ 什么有缘分？ 周迅为何？周迅为何？都是一个样，随便走心，幸福。 你很适合做粤语歌的空耳啦。 随便走心，幸福，周迅怎样？周迅来怎样？刚刚这首歌我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看不懂。 好难嘛。 你的青春之歌，防疫人人有责。每次呢说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公共 public good 跟自己私人小我的时候，常常有时候我们都会太自私一些。 嗯， 比如说那个时候非洲猪瘟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说夹带一个不会怎么样吧， 嗯， 不会被发现吧， 这个还好吧， 过年了就是要带肉干啊。或者是明明呢就是你需要隔离，你需要检疫，然后你发烧了， 这个不是啊， 如果可以闯关过就闯关过吧， 嗯， 就是都是这些小小的你觉得没事的小恶，会让我们未来被大猩猩统治，你知道星球崛起这件事吗？ 轰， 很可怕的。 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 自己玩一人分饰两角， 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的彩虹。 大家应该感受到我要放假的雀跃吧。 左右， 这一刻，张宇来，张宇来了， 就他的嘛。 Andrew Parr，Andrew Parr， 他现在在唱。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欺骗。 Elva 还好吗？ 那尘埃不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感觉你身边的爱它存在。 大家一起来， 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 我的喝老学真， 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因为你和我， 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 现在突然大家又要集合起来做一首歌，会不会是有点难的饶舌歌曲啊？爱永远在你左右， 在你左边跟右边废话。 我很确定不会是这一种，我很确定，时代已经过了，过很远了。手牵手，我的朋友们，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人人有责。App 上面说，觉得玛丽今天睡很饱，没错，就是要睡很饱，抵抗力、免疫力就好。 Yes。 Julia 吴卓源最新专辑《Five A.M.》。 字字都结构，句句没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错。心里悲伤，自己害怕，所有爱的理由帮不了忙。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伤痛越伤越痛。从此以后，所有朋友都快给我靠边， 吴卓源最新专辑《Five A.M.》。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给自己放个公主假吗？公主游轮旗舰“盛世公主号”现正推出限定航次，内舱第二人免费的超级优惠，你也可以选择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2020搭乘基隆港出发的“盛世公主号”，不仅畅游日韩独家新景点，还有超级优惠，现在就可以自己放个公主假吧！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超越世纪的平凡，作品横跨古典、电影及戏剧界。意大利国宝级音乐家鲁多维科·艾奥迪首度来台，灵感创作散策七日，2019 Apple Music 古典类歌曲播放量第一名，世界巡回场场完售。4月18日，国家音乐厅。2020 TIFA 鲁多维克·艾奥迪散策七日音乐会，两厅院售票网热卖中。 有栖田鼓动真实古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古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谷谷吕思维。 猪年的最后 一则故事。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法国整形外科医师 Isabelle 整形台上的人生。早上十点，她身穿黑色低胸洋装，足蹬高跟鞋，顶着浓妆来看诊。棕色的头发发线分在中间，气色苍白，脸蛋完美对称。这样的她很美，长得很像黛米摩尔。她担任秘书，每天上班都穿着连身洋装，晚上他回到家里享用晚餐，等到九点一到就服用一颗安眠药，然后敷上面膜，然后上床睡觉。好早睡哦。他有两个已经长大的孩子，当他谈及他们，感觉比较像是他们在照顾他一样，就是很像儿子在照顾他一样。这位女士每隔六个月会来我这里看诊，看看需要改善什么地方。她觉得她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所以必须保持完美无瑕，就像冻龄那样，要等待白马王子的到来。 没了。 是不是很惊讶？这样也可以写成一本书呢？你把每天做节目上面的一点点小观察，坐在前都的橱窗上面， 我讲出来，我说大家都选 B 餐，你就这样哦，我也选 B 餐啊。 哎，你写下来，我来念，念出来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哦。 你念我那个 B 餐，你念念看。 广播女神喜欢一个人在前都看着别人点什么餐。 A 餐是可以菜盘多一点， B 餐是可以菜盘少一点，肉量多一点。他惊讶的觉得，他惊讶的发现，他惊讶的观察，原来大家都想要多吃点肉啊。你陪我做 梦。我不喜欢季节限定的木瓜牛奶双麒麟，请给我原本原味的好吗？ 一本书很快就出来了嘛，很快嘛。3: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要封关了。那接着下来，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还有星期六重播，我们还是一样 陪伴着你， 陪伴着大家。那也欢迎你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Mark 底线 Orange， Mary in Tower， 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马克信箱，上班可以听， 上班可以听，可以陪伴你在过年期间太无聊了不知道干嘛，或是开车塞车太无聊了不知道干嘛，或是跟朋友在车上已经聊到没话题了，歌都听完了太无聊了不知道干嘛，都可以。 拜拜。 音乐全主打。 2020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Stable, no, you stay on the run. Ain't on the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I'ma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da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In the morning or late. Say the word on my way. Standing up, keep me on the rise. Lost control of mysel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